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对已经开展的网络直播答题活动进行清理整顿，并将日常监管、定期巡查与网民举报结合起来，对违法违规问题即发现即处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本月28号由刘进执导、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美好生活》将在东方卫视开播。这部剧围绕张嘉译扮演的海归徐天展开，讲述了他回国之后遇到的情感纠葛和人生选择的故事。本月28号，江苏卫视将播出武警特战剧《利刃出击》。这部剧由刘猛执导，讲述了武警某部突击队大队长刘闯深得上级器重，组建猎豹反恐突击队，与队员里应外合打击恐怖组织的故事。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登陆全国影院。由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张钧甯领衔主演的电影《闺蜜2》昨天在京举办主题发布会，导演黄真真携陈意涵、薛凯琪、张钧甯等主创亮相。影片当中，陈意涵扮演的希文即将大婚，并与闺蜜团前往越南，开启了一段疯狂的单身之旅。影片将于3月2号上映。法国动画电影《虎皮萌企鹅》将于3月16号在全国上映。这部以丛林为主题，集萌宠、爆笑、冒险、成长、正能量等元素于一身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将陪伴影迷朋友迎接春暖花开。围绕冯小刚的经典电影《手机》有了最新的动态，冯小刚近日在出席柏林电影节的活动后透露，刘震云确实在写《手机2》的剧本，预计本月底完成，但究竟能不能拍成电影还得商讨之后才能决定。成龙在好莱坞的经典影片《尖峰时刻》将拍摄第四部。近日在《尖峰时刻》当中的拍档克里斯·塔克宣布，他和成龙都已经准备就绪，将回归续集。影片预计今年开拍。经典好莱坞影片《侏罗纪世界2·失落王国》还有近四个月才上映，环球影业却迫不及待地宣布，《侏罗纪世界3》将于2021年6月上映。而且《侏罗纪世界3》将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担纲执行制片人。至于《侏罗纪世界2失落王国》，我国也有望同步引进。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零上12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也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 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的下午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是节后第一个周一哈，所以要打起精神来， 元气满满啊！今天我们四点有戏就是要完成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啊， 我们要把 怎么就到历史关头了呢？这 对我们这个从来啊，四点有戏的后边一个节目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这个大家都知道，传统的美食节目。 对，今天呢，我们这个四点有戏是吃喝玩乐大游戏啊。 你看， 先 吓人一跳啊！ 先开始一个小时啊 啊！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请今天的嘉宾先跟大家这个打个招呼啊，然后呢，大家就知道这个赵亮所说的提前一小时是怎么回事了。 四点抢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美食评论家洪亮先生。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洪亮。 声音洪亮， 洪亮老师这一亮嗓子啊， 话筒都喊爆了。 不是，就是感觉这个。我这 有时差 吧，那个很熟悉，但是呢，好像来早了会儿。 对，这个空间是没错，时间提前了 啊。对啊， 我们今天是洪亮老师跨界啊，四点有戏， 四点抢戏啊。今天我们这个四点有戏把您请来啊， 咱们好好吃一顿。 今天我们不但不吃，我们还要说那些想要看这个。想要吃的 根据赵亮今天给我这个推送的标题啊，我发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呢是站在了风口舌尖上啊。 对啊，我们呀，您一定猜到了，我们要说的就是最近正在风口舌尖上啊，浪不丢的， 哎呦我的天， 打转的啊，这个舌尖第三部啊，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洪亮老师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看过 啊，您看过了我们就放心了啊。 是，我一直追着看嘛， 追着看。从第一季开始，我想洪老师跟我们一样，那时候特别激动啊， 对， 因为确实是在红遍大江南北啊。 对，那会儿那个，我就记得是，我不但看了直播，而且看了重播。 哦， 有一次重播大概是中午12点多，就是吃午饭那会儿重播。然后那个我儿子跟着我一块看，看着，一会儿他突然大吼一声：“我饿了。”然后我们就说赶紧吃饭。 对，这个但是这样的待遇啊，在看舌尖三的时候恐怕就没有了啊。很多人想就着舌尖下饭呀，你发现已经做不到了啊，这都是过去式了。是吧，你吃什么呀？我们看舌尖吃铁锅吗？还是吃泡菜坛子？这是大家吐槽一点啊， 当然这是笑谈啊。 因 为我们知道《舌尖三》据最近的官方回应啊，是说到了关于自己的创新。创新呢，当然很难嘛。任何事情创新，尤其是已经过了那么两季之后，第三季的创新，确实很难。 坦白讲，确实很难。 对， 这也是给那个《舌尖三》的主创团队啊， 给他们来了一个大难题。 对， 就是有蛇精一、蛇精二在那儿顶着呢。你说你想拍成什么样？ 嗯， 啊，你跟着他拍，还是你自己想一个新的招去拍？ 嗯， 不管哪样都不太讨好， 就是、 因为大家都看过了。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舌尖三》，我个人觉得，就是我真的没想到大家有这么多的吐槽。 嗯 嗯， 当然前提是我这是个棒槌，我对好多这里边知识性的错误我并不了解。 你是打年糕的吗？ 嗯、 我真是不了解、嗯，所以说呢，我并没有想到说大家对这个《舌尖三》特别不满意，就是我自己感觉到是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做过电视节目啊、平常也策划节目 啊， 我就想，如果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你交给任何一个人，你让你拍《舌尖三》， 你想个美， 你怎么拍？确实这是一个难题，对不对？ 非常难。 哎，一和二，可能这个大家这二当时吐槽就不少了，对吧？ 对， 哎，一个是啊，就叫首先纪录片本身的质量难以逾越，再有就是你对于美食的视角。这个视角你怎么去选择、 嗯、 是吧？所以说 尤其是就是除了视角以外、 嗯、 你想通过这个片子向大家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嗯， 你想引导大家去怎么样去理解美食， 嗯， 这一点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对对，这都是考验啊。 嗯， 目前看来大家觉得这个考验失败了。 嗯 我们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我们就说这个考验还在进行当中、嗯、啊。 对对 对, 对, 对， 前半部分呢确实不尽如人意、 嗯、 啊、 嗯、 这样我们就着舌尖的这个音乐，这是舌尖第三季的片头曲， 嗯， 其实还是挺古香古色的，还是有那个一的那个影子和味道， 嗯， 我们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嗯、 这过完年了，各位都吃的这个哈、啊、胖了三斤的哈、 啊， 三、嗯、十斤的，这个、各位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上来说说您对于这新一季《舌尖上的中国》的看法， 嗯， 我们看看能不能大家说出点新鲜的。好吧， 好， 吐槽那么多了、 嗯、 刚才我们说了啊，要发言的话您首先得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哎 啊，底下留言就可以， 对啊，看看舌尖三到底带给我们的是口味多一些还是口水多一些。 嗯、 啊、 说到这里我得换个音乐了啊， 嗯， 因为通常我们说到舌尖的时候一般来讲约定俗成是说舌尖一、 嗯、 啊， 嗯， 这个音乐大家一定很熟悉，我们让洪亮老师听一听这段音乐啊，您看您还有没有这个音乐和味觉？ 他要出门了，他觉得他儿子听见觉得又 饿 了。 这是第一季里面非常经典的， 对， 在当中运用的音乐。 嗯， 第一季这。一数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嗯， 一二年，现在六年了， 六年的时间了， 嗯， 啊、沉淀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于那第一季的很多的记忆，包括就最打动我的，您知道啊，第一季里面有好多那个吃的，它其实描写很短小，很精悍， 嗯， 它没有那么长的篇幅介绍一个吃的东西， 对， 其中介绍糖的时候，介绍调料的时候，有一段特别的馋人， 嗯， 要不然我先馋一下你们，好吧？ 啊，好， 那个 感受一下啊，让人发胖的这个根源是吧？ 我找找啊， 嗯， 那个应该是说到无锡的那个排骨 哦，无锡排骨，哎呦， 酱排骨， 嘿，我跟你说，这道菜曾经有一个小店做的非常棒，但是后来那个店把这个菜取消了，恨得我就是把那店给取消了。 哪个国家？ 就在咱北京有、 哦、北京 原来有一个小快餐店，它居然有这么一道菜啊！但是它是作为凉菜，就是一个小小的碟子， 嗯、 但是做的非常的地道啊。 那听一听第一季里面是怎么描述这一段的。 认为酱排骨最能代表无锡的美食，除了在选料和烹饪方法上的讲究，最负盛名的还是它浓重的偏甜口味。老字号三凤桥酱排骨用的糖来自广东，传统做法里食糖几乎占到排骨重量的十分之一，这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吃客们看来实在难以想象，只有经过文火慢炖，各种调料的味道才会渗入排骨的肉质纤维，骨香浓郁，咸中带甜，奠定了传统西方菜的基本风味。 我不瞒各位，在剪这个素材的时候，这一段我确实又没出息的饿了、 嗯、 啊。 其实作为这个纪录片呢、 嗯、 你要引发大家的食欲、 嗯、 但是大家又闻不到这个味儿， 对 啊， 对是。 所以呢，你就是一个是从视觉的表现上、 嗯、 啊，怎么样去拍出这个食物它很诱人的这种呈现， 嗯， 另外一个靠解说词， 嗯， 解说词怎么样吸引你的这个味觉？ 没错， 啊、 我刚才我跟张亮想说，我说其实对咱们这个广播节目来说，你看《舌尖》啊，它有一个特别特别符合广播特性的一点， 嗯， 解说词 对 特别美，特别充盈， 对， 嗯，是这样。 因为以前的这个解说词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它呢描述一种食物的时候，它非常透彻的给你解释它为什么会出这种味儿， 哎。 啊， 对， 然后它呢，出这种味儿是因为什么？ 嗯， 啊，因为什么样的作用把它结合起来就能出这种味儿，而这种味儿呢，又在当地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味道，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嗯 嗯， 这样呢，就使得其他地方没吃过这种味道的人心向往之。 嗯、 啊，我想尝一尝。 嗯， 啊，那么当地的人一看，哎，是这么回事儿。哦，原来我们无锡的酱排骨是这么回事儿、 哎。 啊，原来我们加糖加那么多。 对对 对，这片子最后就说了几句，说、 嗯、 这无锡人自己对于为什么这么爱糖啊，偏甜呢、 嗯， 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对， 自己都是这样。 所以说嘛，未解之谜就未解之谜、 嗯、 啊、 哎， 这东西不丢人，对吧、 嗯？ 对， 不是说你要得到所有的答案、 嗯。 如果有些东西没有答案，你就或者说你的这个节目组你没找到答案， 嗯， 你就实实在在的说出来， 嗯， 是吧、 嗯？ 不要强加于某一个答案。也不更不要强行的去上升，说我的调味是爱，是吧？ 嗯， 其实调味是糖，没有糖再多的爱，它也不是无锡白果。 爱是甜的，但是它不是糖。 哎，所以这对比之下呀，这个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舌尖三》的吐槽，确实是、嗯、有原因的。 所以、 嗯、 这样啊，洪亮老师，我们在说大家的吐槽之前， 嗯、 我想先听听您对于这个《舌尖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的看法啊。很坦白的讲，我觉得《舌尖三》是，怎么样呢？他的团队是不懂吃的人拍的， 嗯， 啊， 哎呦，您这个一下就打这根基了 啊！这是从根上来说，他们确实是不懂吃， 嗯， 因为怎么说呢？按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呢，你要三辈来培养你的吃， 嗯， 也就是说你要靠三代人去培养， 三代人来培养 啊，来培养你的吃， 嗯， 你光靠一代人你吃不出来什么什么 门道 什么、门道出来的、 嗯、 啊，那么所以呢，从比如说董克平啊到我们都说我们不是美食家， 嗯， 美食家必须是要传承三代。 董克平先生就是当年在舌尖这个团队当中的 对 很重要的一员、嗯、 对、 嗯 啊，我们就是说，我们都不是美食家，美食家你至少要传承三代。 嗯， 那么我们小时候都是过得苦哈哈的日子，那个、吃饱都吃不饱，你哪来的什么美食啊？ 嗯， 啊，你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对，过年过节的时候能多吃点肉就不错了。 啊，对呀，那会儿还就要肥肉，不要瘦肉，对不对？ 嗯， 要了肥肉可以熬油啊，因为当时油也不够。 嗯你熬油都不算，那油渣我都爱吃 啊，油渣炒白菜啊，啊，是不是？ 嗯， 所以你在这样的环境下，你长大的人，你当时就是以前的那么一段时间里，你根本谈不到什么美食， 嗯， 只能说是家常菜。 嗯、 我们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食物不充足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想办法去把那个味道给做好？ 嗯 嗯， 啊，这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地方的特色菜，那些特色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因为当时条件有限，在这种条件下，我为了我天天比如说吃天天吃白菜天天吃土豆，我吃烦了， 嗯， 我想个办法去调味儿，我想个办法去把它给做的另类一些， 这也叫创新。 哎，这个就是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吃食了。 嗯 啊，那么全国各地的情况又不一样啊。那个当时我的老丈人是汕头人，我当时我就问过我老丈人，我说那个自然灾害那几年， 嗯， 汕头是不是没饿死过人呢？ 嗯， 他想了想，也是， 嗯， 你没吃的出去打点鱼回来吃不就完了吗？ 对， 嗯， 怎么会饿死人呢？ 嗯、 顶多是你缺菜吃， 嗯， 你的营养不均衡什么的哈， 嗯， 但是你不可能饿死人， 嗯， 啊，这是南方这个沿海地区啊，他们有这种先天的条件， 对。 那么到了北方了，到北京了，大家都知道咱们逢年过节吃啥、 嗯、 饺子面条饺子、 嗯、 没别的吃了、嗯、为什么 逢的节气都吃饺子 啊？对，因为北方的那个食物匮乏， 嗯 啊，想当年那个冬储大白菜冬储土豆、 嗯、 都是这些东西，你 你只能说是想着办法的去做那个白菜， 嗯， 啊，但是你说我要吃点豌豆尖，哪来的豌豆尖给你吃啊？ 嗯， 啊，这现在是市场丰富了，你随便什么季节都能吃着豌豆尖了。 嗯， 那会儿没戏， 对， 你只能吃白菜，啊，你吃那个熬白菜吃腻了，你来个醋溜白菜， 嗯， 醋溜白菜烦了，你剁馅 儿，嗯， 啊，就不管怎么样都是。按当地的食物啊，按当地的情况， 嗯， 来发展当地的美食， 嗯， 所以说为什么美食是跟文化相连的呢？与当地这种人们的这种传承与他的这个对食物的理解是息息相关的， 嗯， 这种息息相关呢就造成了各个地域都有自己的美食， 嗯， 啊，我当时我就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要在微博上发一条微博，我说这是全中国最好吃的一碗面条，你看着吧，我肯定被口水淹没了。 对 啊，全国各地的人都不服。 没错，每个地方都有最好吃的那碗面条。 啊，对，我都觉得我这个才是最好吃的，你那个算啥？嗯， 所以从您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的这《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会火啊？从第一季开始，因为咱们有取之不尽的美食，在各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自己最好的那一口。 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要深入去了解美食， 嗯， 那不是一朝一夕的能够做成的事情， 嗯， 而且呢全国这么大，每个地方的美食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特点，你要去了解这些美食的话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嗯嗯， 啊，如果你只是到了某个地方， 嗯， 啊，打个车，哎，师傅你们平常去哪儿吃饭， 嗯， 啊，我们去那哪哪哪啊，你就去了，来，我来拍你一下吧。哎呦，舌尖呐，哎呦，厉害啊，拍吧。啊，这你拍出来的是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 嗯，其实你要说舌尖一的火啊，我认为这个原因传播上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不能忽略啊， 嗯， 因为这个在舌尖上的中国，当然它的品质我们说这是一个基础啊。 嗯， 在它之前呢，其实这一类美食类的纪录片是非常罕见的，对不对？ 在中国没有， 就没有啊。就是说，有的我们对于美食的展现，首先有一些电影，对吧？但是大家没有一种真实感、代入感。 饮食男女， 对，哎，再有就是说，这个一些 故事片， 做饭的、做菜的栏目，对吧？主持人这个什么这个带 个厨师过来， 请厨师，哎， 做一道菜， 做菜啊。他真正从纪录片的角度，或者说从饮食的这个特色出发，然后深入到文化内涵，从这个角度去做饮食的，真正把它上升到文化，又跟我们贴得很近，哎，这种纪录片方式真是没有啊。 是， 所以他等于是平地起了高楼， 哎， 这个时候他高度确实是叹为观止。 对， 嗯。 那在这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二其实已经有很多吐槽的声音了，尤其是对二，我记得当时吐槽第四集吧，好像是这样啊， 对 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到了第三季，我们都说这个这老话怎么讲，事不过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第三季是创新嘛，所以第三季来了之后呢，大家总有一些不适之感，总有一些好像陌生的感觉。在这里头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吐槽啊，确实是这个叫什么呢，这系列性的吐槽。 对对对对， 啊， 就是分层次分级别。 哎呦，这洪亮老师，您可能看到网上很多吐槽了，咱们捡其中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来说一说，好吧？ 啊，这个吐槽其一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更多的。 嗯， 首先是关于《舌尖三》这个纪录片当中一些纯属于知识性的一些硬伤啊，比如说在第三集当中，在这个太湖寻找花炉以应和纯炉之思的 纯炉之思， 哎，但是画面当中呢，它不是花炉。 嗯 啊，它是这个美国的一种鱼， 他们怎么叫的？ 啊， 叫加州鲈，黑鲈啊， 黑鲈， 黑鲈 啊， 嗯， 这个就大伙儿就批评嘛， 嗯， 是吧？ 嗯， 说你且说这就是说纯鲈之思这典故跟这是不是一个？这个首先就有这个问题啊。 嗯， 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说这个鲈，那你给我们展示应该是这鲈啊，对不对？你这个一个根本性的这个错误，这还是不可原谅的。 这样 啊， 咱们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这集， 嗯， 先听这么一小段，然后我们让洪亮老师也跟大家来讲讲你的理解是什么。 毗邻苏州的太湖水域，出产太湖鱼中之冠花炉，许多石丹都提到过它。太湖花炉成名在1700年前，西晋文学家张翰不满权贵争斗，推说思念家乡的花炉，为此弃官返回千里外的故里。 这个纯卢之丝的故事成了历代文人洁身自好的精神寄托。 你们那个花鲈鲈鱼有没有抓到过？ 没有啊。 没有， 那种鱼少啊。 你看到过吗？ 家养的那种泰国的鱼，野生的鲈几乎没看到。 寻找鲈鱼不得，面对浩渺的太湖，叶放与历史相隔千年的心灵应答只能留下些无奈了。好在养殖鲈鱼不难找，鲈鱼在典籍中记载了两道著名的做法。 刚才精彩的一段就在于那个好在啊，这养殖的鲈鱼不难找。 对啊，这一集呢就是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叶放去找这个野生的鲈鱼。 对， 野生鲈鱼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那就算了吧，养殖的吧。 对，养殖的， 然后就改戏了， 捞了一条，捞了一条，大家就对这个镜头产生疑问。 一看，哎，捞的是黑鲈啊，不是花鲈啊。 嗯，就您看，它也是吧，它确实没有捞出这个所谓花鲈来。 对，然后它前面铺垫了好大一段啊，我要找野生的鲈鱼。 对。 找不着那就拉倒，那就算了。 所以从这个片子的结构来说，其实还是多多少少啊，让大家没有那么的满意。 就是说，这个让人感觉到缺乏匠人之心。既然你要找这个野生的，对，那你找不着，您就别做，是不是？ 对， 哎，对你必须得按照你这个主题来啊。那没有，咱凑合，你也得讲讲凑合它是为什么，它跟这个原本的野生的它有什么不同？可能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路子，是吧？咱不能就这么就。 包括他有一集说那个在四川拍的，然后一出来，那个我在家看的，我老婆就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钵钵鸡啊。然后这时候画外音出来了，麻辣烫， 乐山， 怎么成为麻辣烫了？再一看，哎，一会儿那个镜头果然切到麻辣烫去了。我说那前面的钵钵鸡镜头你给他干嘛？然后我还特别自信的说这是钵钵鸡，啊，那就我吃过啊，我见过啊，这确实是钵钵鸡， 确实钵钵鸡。 哎，人家过两秒就换掉了。这，哎呀， 对，这个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泡菜那个啊，就泡菜那个，我还挺认真的看的，因为我特喜欢吃那 泡菜，四川泡菜是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早说啊，我们老家四川泡菜多的是， 是吧？ 哎， 那到底是有气儿没气儿啊？这泡菜坛子到底是密封的呀，还是得有空气啊？它好像两种， 必须要密封啊， 必须要密封， 必须要密封 啊。 泡菜其实说白了就是第一个，你要绝对的干净，绝对不沾油。那个水呢都得是煮过的凉白开。然后呢就是所有的盘子碗碟子，就是沾这个泡菜的任何的器皿都得是没有油的。 对，对于泡菜的这个记忆呢，我小时候还有很多很多姥姥家就是专门做这个泡菜。闻名于我们那个街区啊。 哦 啊，这个很多， 但凡有一点点脏，然后你一打开一看，长白毛了，完蛋了。 对， 这坛子就毁了。 所以为什么说泡菜在每家制作的时候啊，它特别小心。 对， 不能够沾染别的东西。 对， 捞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工序。 对 啊， 你捞出来必须用特别干净的筷子，啊，然后去把它捞出来。 对， 所以直接拿嘴喝那也不成了 啊，不成不成。 看到片子里边是有一咬起来就喝是吧？ 这个镜头就是也是被大家诟病，是不是啊？ 好，我们还是听听大家伙是什么样的说法。对于《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您看了之后有何观感？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加关注之后，您可以继续留言。 哎，今天有很多的朋友来吐槽了啊，大家吐槽都是很有见地、很有水平、很有层次的啊。 因为胡亮老师坐着的，所以您也可以跟他交流一下。 哎， 你看四点钟您跟他交流，您原来没机会呀，是吧？ 对，今天我们就抢了那个抢了戏了啊！我们看后边主持人还没来呢啊，一会儿他们来会非常惊讶啊，都不知道我们说了什么。 行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给大家更多的时间。记住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加关注，留言说说您对《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怎么看？ 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学院路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由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是一个穿越的四点有戏，是一个跨界的四点有戏， 是一个四点抢戏。 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美食评论家洪亮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洪亮。 我们今天抢得很成功啊。 对。到现在5点的人还没出现呢。 吃喝玩乐啊，是洪亮老师非常熟悉的一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让洪亮老师提前出现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是《舌尖上的中国》。 对，就让大家以为啊，哎呦，这怎么还不下班啊？哎，今天走晚了。 啊、有可能啊，有穿越的感觉。那刚才提到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从第一季开始的大火啊，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到第二季可能微有吐槽，到第三季，今年的这第三季开始之后，网上很多的评论呢都指向了这个第三季的质量、拍摄以及当中的知识点等等等等。 看《舌尖一》啊，是这个口水直流，是吧？看《舌尖三》呢， 啊， 就是 怎么了？ 口水横飞呀、啊！ 洪亮老师 是吧？ 洪亮老师也确实在网上可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包括您身边很多的美食评论家， 有 团队当中肯定很多人都在说这件事情， 对 吧？对于刚才我们提到的，好像我们刚才结在了泡菜上，是吧？ 啊，对， 对了， 泡菜啊，这个中国人真的是，尤其是过去叫西南地区啊，四川泡菜特别有名，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泡菜， 有 不同的， 有，只不过是四川那边呢加 辣椒加花椒比较多。 对 啊，其他的地方有可能不加这两样。 是，您比方说有辣椒，它吃着它还特别脆，特别香甜的。 嗯， 在东北地区，哎，也有他们的泡菜。 对， 朝鲜族这个泡菜啊，这个叫做辣白菜的东西啊，特别的有名，在第一季里面就有过一点呈现。 哦，那我们感受一下吧， 各位 听一下， 我们听一听这个第一季是如何讲辣白菜的。 做泡菜是全村人在入丁前的头等大事，一大早各种准备工作就陆续开始。涂抹调料是做辣白菜最重要的步骤，调料包括辣椒、苹果、白梨、鱼露和虾仁等等。调料的口味各家不同，只有现磨的干辣椒粉必不可少。朝鲜族凡喜庆之日必食打糕，将糯米蒸熟，用木锤反复捶打，直至黏润。香甜软糯的打糕，配合清新爽口的辣白菜，就成了最完美的组合。 实话说，我刚才听这段，我就想起来，当时看的时候，我听见这个打糕的时候，我先是一愣，后来这个话跟得多好，打糕后的就是这是完美的组合，跟这个辣白菜。 对， 我还真没这么吃过，你们二位应该都有这经验是吧？ 吃过吃过，然后我还跟那个，跟朝鲜族人学过怎么样做泡菜。 您学过这个？ 辣白菜，对，他们那个，当然这是其中一家啊，别人家的我没学过，我就学 他们家。哪 家 不同的？对。 他抹上辣椒粉，要里面要搁那个梨， 对对对， 搁苹果， 没错， 还要搁那个煮的米饭，煮熟的米饭放凉了以后搁进去， 要搁进去 啊，就是那个等于是，不是，是米饭泡的那个米浆， 米浆 放进去啊，然后。哎呀，反正看着我，哎呦，我说我以为就是搁辣椒面就完了嘛。 确实是我也是后来听他们说， 没想到搁这么多东西， 非常 啊。然后就跟我解释，你看为什么要搁苹果梨啊，这是增加它的甜味儿。为什么要搁米浆啊？那是让它的香气更好，怎么样怎么样？哎呀，确实很复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每一个地方它有自己的一个做东西的这么一个习惯，有它的传承。有它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呢，你如果去这个地方，比如说我要拍一个美食片或者怎么样，你就得那个，就得去学习它的， 深入它的 这个 它的那个 啊， 比如说它的以家庭为作坊啊， 对 这样的地方。 打个比方说啊，我曾经有一次去广州，我吃了一顿饭，那个是我一个好朋友他的父母开的那么一个小饭馆，做的是一些。非常传统的老的这个广东菜，然后我吃了以后呢，我就因为有很多菜啊，我以前没吃过，我就向他们请教，这些菜都是什么来历，为什么我以前没吃过什么的，啊，然后呢，我就发了个微博，我就说我在广东吃了这么一家，然后就有一个我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就跟我说，这些不是广东菜。我说为什么你这么说？我去广东出差了不下十次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些菜。我说对，你去了十次广东，每次两三天，你加起来多少天？人家广州人在那生活了多少年了？对不对？我就说其中有一道菜叫五柳炸蛋。五柳炸蛋什么意思呢？它是把那个鸡蛋，过油炸，它不是煎，是炸，炸的那个表那个外皮酥脆的，然后呢，往上面搁上五柳丝儿，就是他们的那个咸菜铺卖的那种咸菜丝儿，叫 五柳 丝儿，然后再浇上酸甜汁儿，这是一个很家常的家常菜。 是吗？那听着是挺特别的。 二生是吧？ 然后他就是一般就是说，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吃？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有喜庆的事儿，比如说孩子考上大学了，那个我闺女生孩子了，请大家来吃饭，上一份那个五柳炸蛋。 这是在家常菜的。 很家常的菜。但这个东西呢，现在 广州那边很少有餐馆做。 嗯， 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只有两家做，除了我吃的这家还有另外一家做。 嗯， 因为这东西卖不出价钱来。 嗯， 你就炸俩鸡蛋， 嗯， 浇上一勺酸甜汁儿，搁点咸菜丝儿， 嗯， 你想卖多少钱？ 升值空间太小了 啊。对呀， 嗯， 实在是那个， 嗯， 就是所以呢，就是 所以造成更多的朋友一说到这个菜，他觉得我去过，我吃过，我没吃过你说的这道菜，那就不是。 他后来他们去了广州了，就说我没吃过这道菜、啊、 对，它就不是粤菜、 嗯、你这不是粤菜，你这什么呀，这是 嗯，对 嗯，所以我就说每个地方的这种文化传承和饮食习惯，这不是说你 对 去出趟差啊，扛个摄像机就能拍下来的， 嗯， 这那里 对 很长时间的积累， 嗯， 如果你的积累不够怎么办呢？你去请教当地的人， 对、嗯、 对不对、 嗯、 你去通过他们来丰富你的知识、 嗯、 所以这也是大家对于这个舌尖三的吐槽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不是说呀你升华不对，也不是说你找这个叫各种各样的视角不对、 嗯、 其实舌尖一没有吗？舌尖一也有啊、 嗯、 是吧，问题第一你的水平如何，就是首先你的知识性的这种知识点信息你不能出现硬伤，不能出现错误、 嗯、 否则你背后的那个文化它很有可能就是错误的， 所以 对不对， 说到这儿、刚才提到这个洪亮老师提到说广州， 嗯 嗯， 提到广东，在这一季当中，大家有一个吐槽的点啊，其实很小的一个点， 嗯， 是说到了关于这个广东的煲汤， 嗯， 这个事情啊，大家这个但凡有了解都知道，广东人煲汤那一绝呀、啊，是吧、 嗯？ 广东汤这个是。 对， 叫做家长里短，这东西太普通了、 啊、 每家都会， 对， 而且几乎是每个人都会，但是呢在这一集里我们看到的其中一集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 嗯、 大家先听听这句话您再给评判一下。 郑雅珍在想，喝汤的文化能不能像喝下午茶一样变成广州白领们的日常，让煲汤成为人人都能有的食养观念，长保安康应该可以，毕竟广州人早就有了煲汤喝汤的习惯。 这如果没有后来这个应该可以啊，大家对这事儿吐槽就没完了。 嗯， 因为这个片子里面的这个集，他是说一个年轻人怎么跟父母学会了煲汤， 嗯， 然后说到了白领啊，日常特别的繁忙，所以没有空中午的时候喝个汤。 嗯， 那么他就来了一句说，能不能让这个煲汤成为像广州人喝早茶一样的习惯？ 嗯， 这后边如果说没有说应该可以的话，大家就没完了， 嗯、 早就成了广州人的习惯了。怎么能说它像早茶一样成为习惯？ 我不说这个美食界的人的话啊， 嗯、 我就说我的同事，在广州的同事。 嗯， 首先一个呢，他们那会儿就问我说：“哎，洪亮，我问一下你们那个平常都喝什么汤啊？ 嗯、 是不是你们北京只有西红柿鸡蛋汤啊？”嗯、 谁说还有疙瘩汤？ 你这没错，酸辣汤也有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问我的 啊。 我说我们一般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那个汤都是快手冲的汤、 嗯、 啊不是煲的汤、 嗯、 不是长时间煲的汤、 嗯、 是冲的汤、 嗯嗯、 啊煲汤我们确实很少有这个习惯， 还真是 也没这个食材、 哎、对， 然后他们那呢就是哎呀你看有很多很多排列组合， 嗯 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一般都是周末， 嗯， 平常上班忙啊，周末了、 嗯、 周六上午把汤料准备好往锅里一放加上水好了煲吧， 嗯， 煲几个小时就好了，然后晚上就可以喝汤了。 对， 嗯， 啊，就这么简单。说这个煲汤也不难， 嗯、 你就把食材都往里一放就行了。 对， 嗯， 对， 啊，所以也不是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对， 他们心里早就想好了，我要什么组合，粉蛤、鲍鳞鱼、 嗯、 啊，那个霸王花、鲍龙骨， 嗯， 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他们脑袋里都有数。 嗯， 啊，然后我就把这些料都备好了。 还是说有这样的习惯，有这样的概念，他有这样的欲望，就是想喝这样的，想喝这样的。 所以说，在一个片子里面出现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嗯、 衡量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合适。 嗯， 它有可能会造成大家的误会。 对 啊， 嗯， 更多的朋友都在说自己对于《舌尖三》的看法。 来啊，这个看看好久不见的小绝尘，他说呢，话说《舌尖》就是《舌尖》，我们需要的真的是叫裹在美食里的快感啊，美食里有情怀，但是我们需要的首先还是美食。一道菜让我提不起精神，那再有故事、再有背景，我也不可能喜欢。所以说的不错，第一季是美食家拍的，第二季是文青拍的，第三季是微商拍的。说我们要的是美味里的幸福感，说第二季好像就有点跑偏了啊。 七棒再问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配音老师是谁？ 真心不错，这个从第一季开始就一直是李丽宏 老 师，非常的好， 时过境迁说个人观点啊，饮食类的纪录片相比于舌尖系列来说，我更喜欢味道啊，他说哎，这个我还真没看过， 中央电视台的 啊，他说这个觉得正接地气啊，说舌尖好文艺啊，啊，我有点看不懂啊，看不下去啊，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舌尖上的三》啊，这个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吐槽点，比如我们再说一个啊，说到关于舌尖气的那一集 啊， 就是第一集，这个气第一集当中呢，说了很多，比如说泡菜坛子啊，说了这个叫穿山灶啊，七孔穿山灶，这是在河南陕州， 陕州在三门峡市啊， 这个 河南西部。 胡亮老师应该是有了解的这个地方的美食是吧？ 不是很了解，我路过过，没有在三门峡吃过。 那这样，咱们先听一段他对于这个七孔穿山灶的这个描述，我们听听他这个石碗席是怎么做的。 地坑院里正在砌一种叫做穿山灶的特殊灶台，这是薛辉明闻名乡里的绝技。 穿山灶这个东西，你不管有几十桌，谁不怕它？你就是炒个十桌二十桌都不怕它。 利用地坑院气流向上的原理，七孔穿山灶呈斜坡状，依次向上开七个灶孔，灶心相通。 它有那个坡度，火走上坡，一上一下，那个火力就拉力就大了，它那个穿热就穿上去了。 大灶安好，天一亮，老薛赶紧开始准备。今天，老薛准备的菜是扣碗条子肉、红油豆腐、小酥肉、杂烩菜、清炖三珍、高汤海带。烹饪方法不同，火候要求也不同，每种菜都要分别放在不同的灶眼上。扣碗条子肉、糯米饭都需要大火蒸，放在第一、第二眼灶上。第三眼灶火头最强，能确保小酥肉的酥香里嫩。再往上，炉温逐渐减弱，依次用于炖、焖、保温等。七个灶同时做出七道热菜，再配上三道凉菜，这就是陕州当地有名的石碗席。 据说看了这一集《气》啊，这一集之后，这个七孔穿山灶对于赵亮的影响非常之大啊，都想气一个了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啊，朦朦胧胧印象当中 啊， 看过这样的场景 哦 啊，但是确实不 看过这个办喜事的时候， 对， 在院子里要气灶， 哎、对， 要做这个宴席、 哎，但是确实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但是 确实啊， 黄亮老师、赵亮啊，我们要说的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大家吐槽这一点，吐槽在哪儿呢？就说这个石碗席啊，这个当中的什么酥肉啊、条子肉啊、这个等等等等的那十大碗啊，基本没提。就是说了个名字、很多人觉得 十大碗跟这穿山灶不是一集， 不是 啊、 十大碗是另外一集， 这十碗席不是十大碗， 十 碗席 十大碗，然后你要是仔细看的话，截屏的话，会有一张红纸，那上面写了十大碗到底是 哦，对，这是说十道菜是吧？就是七孔穿山灶的十道菜。你比方说，他们说这个糯米饭、红油豆腐，这个光把名字罗列了，大家就觉得是这个点找错了。您怎么看这件事？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介绍美食的都是一掠而过，让你那个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气嘛，就是气气你嘛，不是，就是器物的 气 嘛， 器皿。 我倒觉得呀，这个不是在于选材的偏颇，这个在于水平的高低啊。其实我觉得它里边有一个嫁接的方式呢，就是说他跟你讲这个气的门道。他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一点发挥好了，比如说他说这些菜哪个安排在哪个口上，为什么，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他的筋道的地方。当然你要对这个食物要多加一些评论，但是核心还是在你要想讲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舌尖三的剧组这个回应当中有这么几句话，他们说就算冒险也要对美食文化的创新表达进行探索，所以呢这个探索当中有可能就把过去的说我们对某一些这个味道的描述现在变成了，你看第一集叫气，包括它的在第三集应该是叫宴吧，等等等等，它是用不同的主题来串联每一集， 不同的主题这个我不反对，但问题是你得说明白喽。就是你说的不明不白的，比如说他的宴吧，有个答谢宴， 对 啊，答谢宴呢，就是他的徒弟呢先去找有没有绿豆水子，有没有绿豆水子，大家都说没有，